喂，有一另一套戏呢度仲犀利，好似系由系咪由一个港产片翻拍成为 系个 I P 真系港产片嘅， 真系劲啊，系啦。 问下你系港产片定合拍片嚟噶？ 其实合拍， 即系中文片啦，系一套中文片， 华语电影啦，嗱最稳阵又华语电影， 变成一套韩片啦，咁唔系话之前冇，系啊，即系但系即系都唔少，即系唔会好多噶嘛，咁呢套边一出戏拍成边一出戏咧？到底系由 赌 Sir 嘅叫做国内野心之作，不过喺国内票房滥炒嘅《毒战》 系 都唔算滥炒嘅，当年 国内票房唔得嘅喎，呢套系咩得嘅咩？唔得，我觉得亿零啫嘛，系咪好似 亿唔？当年嚟讲唔算滥炒，佢拍得太贵，另一件事啦。咁就当年嘅亿 明 白滥炒嘅。 嗱，我自己個人啊，我重新我覺得好睇噶，不嬲獨佔我帶嘅， 係 我中意呢個。 你介紹埋 係 邊套先？ 係咁係啦，得咗出嚟邊套？韓國叫咩名？ 獨佔韓流， 即係加多咗後兩個字，係啦， 係冇錯。 仲要韓流，佢係咪真係韓國個韓，定係韓冷個韓啊？佢係 韓冷個韓咁就，但係佢食字啫。 韓冷個韓喎， 食字啦 ，OK。 食翻字嘅 ，OK。 咁 我以呢套戲流咗去韓國，係啦，講俗似韓流咯，可能佢食呢樣嘢。 係啦，咁佢係韓國翻拍。 名係點樣咧？呢個係香港叫法啫。 都係獨佔嘅啫，我都查過。係啦，韓文解係獨佔。 即係其實係同一個名啦，如果 唔係同一個名。 係啦，但中文名字字差別就加多兩個字啦。OK。 冇錯。 如果你話上網有啲地方會譯做信徒嘅。 哦。 嚇？ 好。係啊。 係咯。咁樣。 會自譯嘅係嘛？即係當門徒啊嘛，門徒信徒咁樣。 信徒， 信徒點解咧？就因為嗰個耶穌，即係嗰個李先生，係咪咁解？ 呢啲唔清楚啊！佢哋 好 寫法。 嗱，爽講，始終唔係科幻。咁啊，爽講第一咧，其實先要解釋啊。其實獨佔當時被為人救病咧，獨佔本身都係執緊人哋，或者要有某啲場面都係抄人嘅。所以如果呢套嘢買嘅版權就買獨佔版權咧，某程度上屬於叫三次創作嚟嘅，得唔得？咁點解我笑喺邊咧？就係、是、大家今即係呢個月好 hit 嘅 Mission Impossible 啊，因為嗱 Mission Impossible 係啦，恭喜佢啊，佢真係穿咗啊，佢係成為 Mission Impossible 最咁多即係六集入邊香港票房最高啊，5500多萬係啦。咁啊，而佢係抄緊 Mission Impossible 四入邊，就係喺嗰個酒店留咗時間飾演買家。嗯去見買家下面又識見買家 爬阿爾法塔嗰度啦， 拍得好過 Mission Impossible 添喎。 佢 你話獨佔嗰場啊嘛係嘛？ 哦， 係啊，獨佔 定話你話韓流獨佔啊？ 你話佢係抄嘅，但係佢拍得好過 Mission Impossible 嗰一段戲喎。 一定嗱，所以我就話咯，即係其實獨佔唔差嘅，但係就啲人就話喂，我睇都唔睇啦，賭蛇都要抄人哋咁樣，咁我。所以就衍生就睇你啦，我覺得 完可以更勝完。 係啦，你嗱，我 係比Mission Impossible 好好多啊，係。 因為佢緊張入面個哈哈哥嘛，即係佢入面個角色鮮明，就唔同你 Mission Impossible 純粹嗰個咩俄羅斯間諜咁樣，跟住就後屘又打嘢嘢，跟住衰咗落樓。 咁唔係，咁 Mission Impossible 多多嘢嘅，人又爬樓又成，係咪先？ 係啊，佢又冇多呢啲資源，但係聚焦喺兩邊點樣執翻啊，即係嗰啲同一時間嗰邊講完，上面又要做咁樣嗰啲位 咯。或者咁講啦，你話抄你不如話佢 inspire by 咁，會唔會接近啲咧？ 但係佢有確實個套路好抄嘅。我應該調翻轉，我相信佢都承認抄，但又點？咁啊，天下電影好多都係咁。 唔係咁，其實啊，呢啲係有時 佢一段橋段嚟啫嘛。 我都係睇嗰套戲，有啲 係咯，你翻嚟係咯。 我回應呢套戲，所以我拍到咁嘅戲係常有嘅喎，唔係呢個同抄兩樣嘢嚟喎。 係咯，同埋你部分橋段，譬如嗱，戴克你發覺啊，推個最後個殺手會掹住你隻錶咁啊跌落樓，咁你拍完呢個唔通以後拍翻唔拍得咩？咁我就算係 射座位彈上天， 係啊， 接翻嚟嗰下， 咁你唔好問啦，咩拍過唔拍得，一世唔拍得嘅，一拍阿抄，我覺得唔係咯，係咯，但我話承認，我覺得賭蛇肯定都睇咗 Mission Impossible。 我哋當然承認啦，得 嘅，係啊，我都覺得承認，係咁所以咁所以呢套屬於叫第三次創作。咁呢套又講笑就其實之前咧，我哋仲有套就我都好中意嘅，就係呢個跟蹤。咁跟蹤就係俾韓國買咗版權，屬於叫第一套啊，即係港產片係啦，就變咗天眼跟蹤。咁而天眼跟蹤同跟蹤咧係真係拍到一模一樣嘅。 唔係英雄本色咩？好似嗰時佢哋好早已經拍咗一套韓版嘅，好似。 咁我唔係咁講，早到咗唔知啊，係啊，早到咗唔知。係啊，即係我話近期啊，即係近期啊。咁而天眼跟蹤就跟 捉跟踪嘅剧本拍，即系 exactly 一样，不过变晒啲角色， 俾正钱， 变晒韩星嘅啫，系，但系佢有楼嘅，后边个结局系有啲唔同，咁，但系出嚟个感觉系同一个题材嘅戏，但系发觉系拍出两个味道，我两套都中意嘅 ，OK， 咁我抱住咁嘅心态睇呢套叫做《独占寒流》，我睇佢发觉咧，佢唔系我一早知佢系买独占，我睇完我都唔知佢系独占嘅。 即系 佢系其实 大桥都系独占一样， 系啦系啦，佢但系佢个大桥系大桥度，因为咁啊，如果用跟踪嗰种拍法，佢跟踪系真系一样噶嘛，即系天眼跟踪嘅头一幕，佢个情节系一样，啲景当然唔同晒啦。咁但系问题独占，你记得一开波咧，其实系讲嘅架车周围行，跟住两岸嘅警察点样互相试探，然后就即系孙浩雷出场，跟住然后就查，咁然后自己翻到去。咁同埋嗰個翻去個角色其實係古天樂翻到去爆死嘛，咁而家就係調翻轉喺個瓦礫入邊發現古天樂嘛，即又係有啲唔同嘅，即意思個劇情上，咁所以我開頭睇我一頭霧水，發覺都唔多似嘅，咁當然後屘發覺就即大橋係一樣，但係佢個樓嗰個敵人位又唔同咗喎，咁所以其實 一樣啦，細節唔 係啦，風格唔同嘅， 其實呢個兩幾個場口係似啊，就係、是、你講酒店嗰場啊。同埋神秘不知身份嘅大佬，同埋嗰個兩個瓦仔嗰度咧，其實最緊要 係啊兩瓦仔要。 你講嗰啲係長口啫，即係有冇？ 係啊，長口。 咁啊，即係同之前我哋講人狼啊，咁我哋話佢一樣係講佢個大橋啫。咁、那個真人版嗰啲邊度有啊？卡通都冇跳過塔舞嗰啲嘢啦，係咪？ 係，明白。 咁啊，真人版係夠舞走去個兒童遊樂場涉水滑梯啊！即唔係講長口一樣，即係個大橋啫。 冇錯， 長口就唔同嘅，即係呢一套。 咁所以應該咁講，我就要如果你即係中意好似我跟蹤同天眼跟蹤依類，想咁樣叫做 exactly 個相似度好高嘅改編，咁嘅心態入場睇可能會有啲失望。即係我咁樣講啫。 咁我 係啦，可能有啲失望，發覺喂唔係好對版喎，係啊個劇。咁但係問題，你問我獨立呢套睇，如果唔用賭蛇嗰套獨佔比較咧，我覺得呢套戲都好睇咁但係咧，因為我心目中獨佔幾高嘅，我如果兩套困啦，咁合理啊，因為佢係買正人哋版權，咁我困都合理啊。雖然合拍片同韓國片啦，咁啊，我覺得獨佔睇啲，我自己呢個比較就係咁。 咁明 咁啊，明兄講下， 我都係覺得獨佔好睇啲嘅，不過有一場戲咧，就你講Mission Impossible 四嗰場咁嘅戲咧，我覺得呢一套咧，因為演員嘅關係啊。嗰、那個叫做金柱客嗰個演員咧，佢令到成場戲生曬啊！咁就佢係演哈哈哥個角色噶嘛，其實但係佢係出彩過哈哈哥好多嘅。嗰、那個就 咁佢嗰種佢唔係個樣啊，真係惡好多嘅。 即係嗰種演 員，係個演員係啊，個戲霸咯。咪但係我覺得呢度咧，俾人撳咗，其實最主要有個原因嘅，因為其實我唔中意呢套戲個男主角嘅。如果呢個戲嘅男主角同孫紅雷比咧，其實呢、這個呢套戲嘅男主角成阿叔咁咯，即根本上係抱大叔。 咁你頭先話演得好嗰、那個，即係香港係邊個？ 香港嗰個嘅真哈哈哥，唔識如果香港 嗰個唔識嘅嗰個， 係唔識 嘅 嗰個唔識 嘅， 嗰哈哈哥嘅角色就 係啊，成日哈哈 咁。咁呢度係阿古天樂嗰個做得好啲，定呢度嗰個古天樂？ 咁又唔係喎，我覺得呢個就。其實嗰個僆仔我都見過，係咪即係意思我好多韓國片見過，叫咩名我查下先。 韓國 柳俊烈喎，話咁搞嘢咁樣，係柳俊烈啊， 粵劇啲。 我覺得佢好啲咯， 係 點解唔係講咩 話？佢係啲拍電視 唔係咁邊個好啲？咁邊個好啲？ 我覺得韓國好啲，我自己就好過古天樂。 即要好過古天樂就容易啲嘅。 係啦，因為咧古天樂其實我有獨佔其中一個敗筆，我覺得。佢就即係一定係要揾古天樂做咯，即係如果佢揾個第二個做翻呢個角色會入心入肺啲咯。佢古天樂做得好抽離嘅，最屘成日都面無表情咁，跟住又污污糟糟，又俾個差佬打。 關事嗰個同抽離啊冇關係嘅嗰個。 但係係啊，佢可以打啲嘢。 好啦，係啦，即係 即係唔夠感染力呢個。 抽離係一種即係唔一定冇噶嘛。 係啊， 咁 啊， 佢 唔 好啦， 固抽 啊，即係要佢唔好啦，總之就。 咁你問我呢個柳俊傑做佢就真係做到嗰種，當佢因為都穿劇透啦，佢呢度同原本獨佔唔同，第二集嘅地方就獨佔嘅最後大佬其實係七個人演嘅。 哦、即七個人合演一個叫做大佬，我記得個 Big Boss 唔知叫咩名字，都好似李 先生 咁，係李總咁之類咯，唔記得。係啊，但係有七個人嚟合演嘅，咁而最後先終於引到個七個人，咁啊有長槍戰隊咁曬你咁嘅，你預係咁嘅。咁但係今集調翻轉扭個結局就係、是、原來個大佬係就係古天樂啦，即係如果嗰個角色喺 哦，佢一個人嚟嘅啫 ，OK。 係啦，佢但係佢表面一出場只係一個工場入邊死剩嘅一個。當係咁個女工個仔， 一個咁樣搏腳啊拉線嗰啲，同埋佢都係管理一間製毒工場嘅，咁就佢係 管一間製毒工場嘅一啲中間嗰啲叫做係啦，你當古惑仔咁樣咯，下巴嘅 佢 喺差佬嗰度有下巴， 係負責佢即係佢其實係負責製毒加埋係揾埋下佢連拉線咁樣嗰啲係啦。 就話好就聯繫中國市場咁啦，你當係咁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最後又發覺 大佬 係啊，同埋原來佢搞咁多嘢咧，即係當然原來佢都係被動嘅。咁開頭差佬就以為係佢呢個叫李先生炸咗個工場，又肅清二己。咁呢件事喺佢呢個幫派都唔係第一次啦。咁、而又跟住跟手就有個女嘅又死咗喺差館。咁跟住查親邊單邊個人都死咗咁樣，哇！好似諗到所有嘢都係李先生運籌帷幄。咁、但係而家發覺就其實李先生被動嘅，其實係下面有條 man 就自把自為搞咁多嘢。咁李先生趁住呢個勢係想肅清二己，最後就成功。 咁但係你講原本個故事即原本 就唔係咁嘅。 就唔係啊，古天樂嗰個唔係呢七個人其中一個嘅。 係啦，唔係嘅。 哦， 古天樂就真係其中一個幹部嘅啫。 哦，呢個就 唔係咁樣扭嘅。 唔聽嗰、那個即係呢個 soccer 大佬啊，即係無面超人所有都原來係一個 get 兵嚟嘅，咁啊真係。 係啊，係啦，即係寒戰呢套最大嘅玩法就多咗呢、這個。但你問我唔係冇㗎，即係如果你撇開咗獨戰呢個包袱，你當一套咁樣叫少少，最後有扭橋位，我覺得都靚嘅。但我就唔即係有個別場口，佢其實冇做方法得咁好啫。 係冇錯，各有可取嘅。 係啦，其實唔差嘅呢套嘢都係啊。不過又顯影到啊，韓國就其實如果講槍戰處理，就賭 Sir 就成熟好多啦。咁呢套戲其實我會定義為佢唔係好識拍槍戰片嘅。係啊，佢流於打嘅啫。即係啲人行過咁開槍，跟住匿埋咁樣，跟住咧打得下會跟住隻抽咁咯。但係啲隻抽就撞到你啊！ 人狼梗係拍得好啲啊嘛！ 咁啊，隻抽好多。係啊，大學生同小學生之比。 哇！爭咁遠。 係啊，即係動作。咁但呢套呢我都喺啲心計上啊同埋嗰啲佢啲對咳嗰啲描述其實就唔拖嘅、即係剪接啊嗰啲 OK 嘅整體節奏係牽住佢咁樣 囉。同埋靜默嘅時候啲文氣嘅時候營造個張力係好強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槍戰拍槍戰就唔係太拍得好啫，其他嘢 OK 嘅。 就麻麻啦係啦。咁而其中最一大原因就係個扭俊傑，佢一扭咗佢，即係呢個劇透啦，佢係最後大佬。咁扭佢最後大佬，大佬前大佬後，好明顯個演繹係好唔同。咁有個落差，咁你 為扭橋啦，都係。 係啊，咁啊，即係有幾個人。 即係你好難信服最尾佢係大佬嘅，會唔會咧？ 其實我覺得啊 但 阿車 我又估到嘅。 阿車成員，阿車 你估到？ 哦， 唔係 因為好明顯啊。 系啊， 因为你夹硬捉佢落去，跟住佢望护士咁样，我嗰幕我已经估到咯。 唔系，你估到同佢有冇信服系两样嘢嚟噶嘛？ 哦，咁啊系。 我觉得 系我就话怪人二十面相，我估都估到吓，系啊，明智小五郎啦。如果佢你扭跳扭尽啦，你信唔信服到都我系一件事嚟噶。我估到你咁扭啫，即系金田一我就次次都估到边个凶手嘅。唔係等佢說服到我嘛，梗係揾佢嚟嗰條靚妹啦，因為佢係最唔可能嗰個嘛。咁你最唔可能嗰、那個，我估到你揾最唔可能嗰個做兇手啫。但你令我信服嗰個兇手先，大佬咁你一件另一個問題嚟喎呢個。 我都說服唔到，我反而認為阿車勝元嗰個角色，佢其實係匿喺靚嘅側邊，其實佢係扮靚，其實佢先係真正嘅大佬都仲得，因為嗰個高級好多嘛。 係啊。 系啊，个胡须佬啊，车胜元啊，系咯， 一来咯，二来你话你问我，其实 你讲呢一样嘢咧，唔系话好怪嘅，因为咧你睇好多西片啊，好多咧都有话嗰个幕后大佬咧，平时系扮成咗佢嗰个地方，可能一个 或者副手， 一个唔系添啊，可能嗰度只不过系一个打工嘅一个 首保啊定咩咁樣，我唔記得。 我知，即係啱啱嗰套乜鬼雙雄，即係小丑女嗰套噶嘛，即係好似係咁啊。 都有好多套係有咁嘅狀況㗎，即係會嗰個人咧，明明係望大佬嚟嘅，但佢平時就喺佢嗰個地方嗰度，只係做一個小，又唔係話小混混嘅，佢唔會做啲自己 嘅。即係成日會出現嘅人，即係好嘥嗰啲。 佢就好嘥嘅，係啦，可能只係啲。可能個係個管家咁嗰啲咁，但係佢又唔係啲出嚟打嘅，咁所以佢都唔會醒到自己要死嘅。咁但係咧，你覺得嗰個直情都唔係咩人嚟啫嘛？咁你原來嗰個就係惡斗有嘅常有，其實鬼佬戲都常有 呢 種鋪排。咁但係因為嗰啲角色咧，未至於話佢係小混混啊嗰啲啊嘛。咁你又覺得都未常唔可嘅嚇咁。咁想自己扮成都係一個即係唔係咁緊要嘅人物，咁原來嗰個就係大佬，咁但就未必你會擺佢係一個小混混咯。係 咪？ 我覺得如果你話純 係，明白咁。 嗰啲人就嗰啲角色，就算佢唔係話咁高級，但係起碼佢一樣嘢要一咯，就係好接近嘅權力嘅核心嘅人咯。 唔係㗎，我講嗰啲唔係㗎，佢可能只係嗰度做個酒保㗎啫，有咩權力？ 即 係 成日棟喺度咁啊，服侍人嗰啲， 好似啲服侍人係啦。 我意思係棟喺權力核心嗰班幹部嘅身邊。 我隔離，我明白。 係啊，即係近佢哋，多接觸佢哋啊。 哦，即係李連英嚟嘅嗰個。 係啦，唔係可能未至於係咁，即係可能係咩負責打掃阿老佛爺間房嗰個小太監咁樣嗰啲啊。佢起碼 點知佢係做大佬咁啊？ 係啊，嗰啲啊，係咯，其實嗰啲我只係接 觸。咁但呢個就好似你覺得佢都唔黐都黐唔到埋去咁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唔係啲 final 揭盅，我覺得又唔係完全 唔 合理嘅。 總之係出橋嘅，為出橋而咁安排啦。呢啲一定係係啦。咁你 buy 唔 buy 啊？即係你 係啦，你睇你 buy 唔 buy 咯。係 啦， 係 啦， 係 啦。 我反而我串 鐵條靚妹仲要親自叫阿金田一嚟幫手查單案，嗰個係兇手，咁佢咪傻嘅咧？即係你係咪？即係梗係唔講唔通啦，係咪先？自己明明都唔應該會俾人查到嘅啦，你唔自己捉蟲揾阿金田一嘅話，咁即係係嘛？咁梗係唔 make sense 啦，件事係嘛？咁但係古仔係要咁講咯，咁啊你中意啦，係啦，咁咧係好。咁仲有冇啲咩位啊？咁啊，芬芬有冇意見咧？ 我就覺得整體上成套戲呢，我覺得就香港版係好睇啲嘅。 即分分都睇緊啦，而家係嘛都睇緊。 但係ending 我覺得韓國呢個我係鍾意啲嘅，因為我覺得 香港 呢個係稍微荒誕啲嘅，有七個大佬即係 香港嗰個反而哦，你講即係原來個大佬係有幾個人即係 七個人。怪啊！我係覺得好， 但 係 啊，係嗰個怪啲嘅，係啊，係啊，係。 點解咧？點解咧？咁如果個波其實個集團又點解咧？點解會有怪啲？ 唔知我覺得 佢怪係個處理啊。 俾嗰場槍戰係比較奇怪嘅。 哦 ，OK。即係唔係 七個人會聚埋嘅？ 唔係話佢其實有七個人怪佢。 係唔係七個人怪？但佢個處理手法怪有啲。 處理得怪。 同埋演員表現，我都覺得韓國係好啲喎。 係，好好啲。 左孫紅雷嗰個角色係差， 係啦，係孫紅雷 做得好。咁 其 他即係 其他人會平均會好啲。 哈哈哥啊，同埋佢條女，即係佢條女好似江美儀咁嘅樣嗰條女啦。 係嗰個。 都做得好 嘅。嗰個出名啊，王奕嘅嗰個。系啊， 黄奕边个嚟噶？写书嗰个 打星嚟噶，抽紧噶，其实都算打星嚟噶，喺国内。 即系女打星， 系女打星。 香港人接触得过佢嘅作品咧，你讲呢个中华语版嘅独占嗰个女警啊嘛，黄奕啊嘛，咁就香港人接触佢嘅作品咧，就系《卧虎藏龙》嘅电视剧版，嗰个亚洲电视播嘅，同埋无线播嘅咧就系《还珠格格》第三集嗰个小燕子就系佢啦。 唔係，咁你話《卧虎藏龍》佢哋做咩啊？做翻啊？ 蛟 龍啊？ 余秀蓮 啊？ 余秀蓮。 哦，即係咩啊？即係阿楊紫瓊。哦，唔係玉雕龍喎。 唔係玉雕龍。 喂，嗱，如果你話以戲論戲，講翻電影咧，劇我唔知啦。其實佢《竊聽風雲》第二集入邊，阿劉青雲嗰個老婆。 哦。 係噶，個律師老婆。係啦，其實佢係打星，不過佢做《竊聽風雲》二嗰下已經老咗啦。佢而家都應該都未必打到㗎喇，係呀，嗰陣時嘅都仲係當殺嘅，真係啲公家要馬工嗰啲。 即係話而家韓國版嗰好過呢一個分分意思係。 係呀，我覺得韓國嗰個做得好過香港嗰個。 係，冇錯。 即係唔係話靚過，係嗰個做得好過。 啊，唔係呀，唔係搞錯咗，搞錯咗。你講嗰個呢，佢係做哈哈哥個老婆㗎嘛，我哋。 係呀，應該哈哈哥邊㗎嘛，但係獨占版冇嘅。 係第二個角色嚟 嘅。哦，第二個角色嚟 嘅。香港版冇蝦哥冇老婆噶嘛？ 哦， 香港版 有條女跟住 有條女嘅。 哦，咁我唔係，咁啊唔係王爺，咁啊唔係王爺，係 唔係王爺？ 王爺就應該係而家個差佬隔離嗰個。 個差婆嗰個角色。 係啊，差婆即係最後同佢打到勝、出曬劇的嗰、那個，係啊係啊冇錯。 係啊係啊嗰、那個。 即整體咧，韓國嗰個演員就做咗，那班演員都做得好啲，整體。 除咗孫紅雷咯。 係。整體啊，都講整體啦。 唔係，仲有仲有兩個啞嘅都係華語版好啲，我覺得。 係。 兩個牙嗰個默契啊，嗰樣嘢，同埋可能有一樣嘢處理影響咗，就係、是、韓版啊，就係、是、佢加咗一樣，就係、是、即時有個所謂嘅手語專家喺度講佢兩個講啲乜嘢俾你聽， 講、快多咗個講、多咗個解釋，唔係因為佢隔住個 mon， 佢係偷佢係用啲即係偷拍鏡。咁變咗個差佬，其實由頭到尾都唔信啦、啊。古天樂即係嗰個叫柳俊，唔係柳俊，因為柳俊裂啦。咁於是咪咁樣咯，就揾個手語專家咁樣 mon 住佢哋咁解啫。咁啊變咗觀眾多咗個了解啫。 係、但係個處理冇咁好，因為如果嗰兩個演員做到嗰樣嘢嘅時候，咁樣已經係最好睇，唔使你咁樣講啊，其實。 即總之個別演員嘅演出咧，即華語版有佢嘅個別演員演出精湛，咁啊整體表現就韓國嗰邊好似好啲，即如果 over all 係嘛？ 係。咁其實如果講拍咧、攝影咧，我覺得韓國係靚過杜琪峰嘅，包括喺個影上。雪地啦，包括佢就算打嗰、那個喺個都喺個咩啊，又喺個咩咩首爾車站啊，唔知咩車站上面咁樣咁。 唔係，但係香港借景都好辛苦啊嘛，唔同韓國係韓國係。 唔係，賭場呢套唔關事，賭場成套喺大陸拍嘅，係啊，成套大陸拍嘅，係啊， 大陸 講喎，喺大陸拍嘅，係冇喺香港拍。 冇呢個問題啦。 係啊， 內地佢因為佢啲霧霾啊、灰蒙蒙啊，同埋啲地方又 同埋賭場拍呢套咧。唔係好大筆值嘅啫，你見佢都係啲街啊，跟住就叫出啲海度咁見啲船咁樣嘅啫，即係好冇乜大場面。 我有資料，係就113億韓元。 哦， 六字韓元 啊，或者幾多先？韓元唔識分喎。 下 下都要 正啦。好大嘅， 好 少得 7000多，7000多萬到啦。 係。 我7000多萬咁好平嘅喎，如果係咁。 系 嘛？ 啊，7000多萬。 因為你頭先話人狼都拍咗幾億噶嘛，係嘛？你上次話 人狼當佢人狼活到啦，咪億零嘅，億松啲嘅啫。 啊，億零頭嘅 ，OK。 人狼億頭嘅啫，佢即係人狼好似唔知億六定億九咁上緊嘅。 咁港產片就出名平㗎啦，係嘛？係咪咁講 係啊，平過依家內地啊，係咯，佢拍戲。 冇得講啦，咁樣 OK， 好。 係啦。 即唔可以攞嚟咁樣比啦，所以就係。 係啦，佢7000多萬啦，當係依家。 好。但係整體即係咯，都係咯，即係攝影啊贏咯，咁我各有千秋啦。我成日咁諗，即係你話 over 我一定係中意賭上嗰套先嘅，咁但係呢套我睇，亦都又估唔到係好睇嘅，我覺得。即係開頭我驚啊，懶懶地嘅。系啦，咁但系又一路睇都發覺又幾緊張，又係咯，有啲火花咁咯。 咪睇下次韓國咩興趣拍賭場另一套好嘢啦，個咩華麗上班族定大公室，我成日都唔記得。 可能華麗上班族好睇喎，可能佢會拍得好睇喎，又真係。 係啦，係咯，人哋韓國識拍音樂電影噶嘛。 可能拍 一成班 J-pop 出嚟，哇，幾得啊，大佬，係咯， 係啊， 真係我哋好期待啊，試下嚇喺韓國拍翻套。到底華麗上班族定大公室啫，我都成搞唔清楚。 上班族， 華麗上班族係啦，等下次華麗上班族韓流啊，係啦。韓流上班族咁啊，或者係之類。 係。 好，小武。 好，冇啦。 咁就我又想講一講啦。嗱，正話講過呢套戲演得我覺得最出精彩個演員咧，就係、是做嗰、那個中國。嘅毒枭啊，咁就即係華語版嗰個哈哈哥啦，咁就佢呢個演員，我睇咗佢咁出彩嘅演出嘅時候，我就睇翻佢嘅係咩嘅資料，原來呢套係佢遺作嚟㗎。 哦， 嚇拍完呢個 我真啊 就瓜啦， 咪啩？ 原來佢 唔係好大㗎喎， 係啊，16歲死嗰陣。 佢2017年10月嘅時候咧車禍而過咗身啊，嗰位演員。 哦，真係意外嚟啊！即係唔係 意外 就冇計。係啊，咁啊有啲可惜喎，因為佢呢隻咁霸氣，喂浸浸多幾年，分鐘一套戲俾佢做到主角就爆，就攞影帝 嗰啲。佢係退咗落嚟嗰啲，佢以前已經係主角嚟㗎啦。退咗落，佢退咗 已經係好勁㗎啦。 係啊，主角級跟住之後年紀大咗，退咗二線咁嗰啲嚟嘅佢係。 即係都名演員嚟嘅本身。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都係咧，快啲有演技嗰啲一演吸毒咧就見真章啦。 係啊， 即 係 你唔 係 有一定嘅演技，你演唔到種揭示底你㗎嘛？即係流曬口水，跟住嗰啲迷幻，跟住半瘋狂嗰啲咧。係嘛？呢啲好考你嗰首嘢。 仲有佢身邊嗰個女伴真係又係好正嘅，嗰、那個唔止身材正啊，演技都好正啊。 哇！ 真係 大佬成對燈梗係正啦，我梗係即刻定格睇啦，慢鏡睇。 咁呢個好啲定香港版好啲啊？做得 冇啊！做香港版冇呢個角色， 我 都唔記得。 唔 係 啊！我講頭先啊，嗰哈哈哥嘅角色啊。 哇！哈哈哥，唔係咁，因為咩㗎？其實如果港產即係獨佔香港版咧，其實個哈哥好早就關收皮嘅，調翻轉係孫紅雷扮哈哈哥個後出。 哦，咁 係啦。咁但係呢套咧就唔得，因為我都話個男主角其實唔掂嘅。咁佢落到去咧就扮就哇啲氣味壓得一隻渣咗啦，即係上咗好多。係啦，咁樣。 咁但係呢個即係呢個真正呢個就演得好。 係啦，就搶曬啦呢個。 咁呢個有冇話好早就死嘅咧？喺呢個版本。 都中段死咯。 中段死。 即係佢出場出咗兩場。 多啲係嘛？ 係多啲多啲多啲，俾。 係同埋你講話中國版嗰度咧，同埋呢度唔同就係阿孫紅雷佢見第二個人嘅時候咧，佢好刻意模仿自己係嗰個哈哈哥，連啲小動作都跟埋啊嘛。但是趙振雄啊，呢位員佢冇做到呢一樣嘢啊，淨係用借著翻佢啲衫同埋喺隻手嗰度查翻啲血喺度嗰度模仿翻佢嘅。 唔係，同埋佢個模仿都係流於係臨時啊嘛，即係 臨時。呢一樣嘢就係 韓國。係啊，臨時應變啫嘛，佢都唔係特登咯，咪爭啲咯。 係啊係啊，嗰個就爭啲啦，嗰樣嘢就呢位演員係啦，呢一方面。係。 好。好，仲有冇？ 係啊，同埋我覺得啦，嗱個主角嗰度咧，佢即係柳俊烈啊，我講佢嗱，睇下佢對住乜嘢演員啦，好定壞啊？佢如果對住車勝元咁樣咧，佢用啲好陰沉、好靜態嘅咧，咁咧就可以有得演下，因為車勝元佢嘅演出係好高 energy 又比較火咁啊嘛，係啦。咁就佢兩個可以有個軍勢喺度你覺得兩個都好睇嘅，但係如果佢去到 ending 嗰度對住阿趙振雄嘅時候呢，兩個都係好冷靜啊，好靜態咁樣營造嗰種張力呢，好明顯就阿趙振雄壓住佢嗰下就係啦，呢樣嘢冇得講，係啦，呢樣嘢就係啦，可 不過呢度呢可以，咁呢度亦都係頭先同你討論過啦。其實如果睇呢個叫做正常版啦，原來後尾發覺網上有加長版喎。咁我先講正常版先。正常版 韓版 係講緊韓版啦。正常原來有正常加長版。咁如果睇正常版嘅觀眾，我又係啦。咁我就其實唔係好明 ending 個結局嘅，因為咧 ending 個結局就話講啊，最後就贏曬嘅。阿柳俊傑即係你用古天樂個角色啊，贏曬肅清咗自己之後，仲救翻走自己隻狗。咁啊，差佬又揾佢唔到，咁於是就銷聲匿跡嘅。 裝成功逃走。狗嘅做咩？ 佢要救埋隻狗，因為佢話隻狗關鍵嘅最後，同埋佢知最後有個條橋處即係有少少前後伏線。佢叫隻狗做某一個名，隻狗唔認咯。當佢叫嗰隻新毒品個名，嗰隻狗認。咁所以後屘回顧翻條線，其實嗰隻狗同呢個所謂僆仔其實係好深厚感情嘅。咁啊叫交代，原來佢就係李先生咁樣嘅，即係有少少暗字。咁啊總之最後就因為隻狗原來裝咗 GPS 喎，即係你當個差佬又醒喎，咁於是憑住 GPS 揾到佢一個好靚嘅，即係拍得住即係不知英手咁樣嗰種雪地。 嗯。 O K 啊，日本嗰隻啊。咁而喺入面又好似雪花高山事件咁樣一間屋咁樣。然後入到去就。好冷靜，咁呢個冷靜就留於劉俊傑不嬲個演繹都好冷靜啊，咁但係就嚟到呢個位置，我覺得冷靜得滯嘅呢一幕，即係你冇咁嚟到咁就冇嘢咁請佢翻入去又傾偈飲茶，咁啊之後擺支槍喺個台度，跟住一個航拍 Y shot， 咁啊出邊就嗰兩個啞嘅喺度喎， 因為不嬲係同埋佢一齊走，咁兩個瓦喺出面又煮緊飯嘅，其實即係好似泵嗰啲電油，燒緊個爐就喺度煮嘢食咁樣，燒烤啊你當，雪地落緊，即係又唔係落緊雪，但係冰天雪地，咁一個歪索，兩個仍然煮緊嘢食，跟住間屋砰咁一下槍聲，但係奇就奇在嗰兩個瓦嘅就冇衝入屋喎，就繼續煮嘢食，咁啊出字幕啊！ 佢系咪龙嘅咧？其实再交代， 唔系，肯定唔系龙，因为佢平时会咩噶嘛，打晒关斗咁样会咩噶嘛。 其实佢龙， 佢哑啫嘛。不过我真系唔知系咪 龙。龙可能佢哑系因为佢龙噶嘛，你啲龙哑系有关系嘅。 系啊 系。咁会唔会系咧？其实会唔会系真系龙咧？ 有可能嘅，即系你。 嗱，阿明有睇加长版，你要俾阿明讲下。我就唔知 加长版其实系嗱，我因为加长版发现得太急啊。所以我冇正式睇一次，有啲乜嘢交代得清楚啲，我就留意。 咁你最主要就係之前那嗰兩個有冇乜表現？ 不過你嗱，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明咯。有冇機會聾啊？但係佢又識。 其實聾啞兒童唔係因為佢係啞嘛，係因為佢聾，所以佢 聾咗先啞。 講唔到，所以佢冇。 尤其是一開始係聾，就一定係啞咯。係 啦， 係因為未聽過語言。 係好大機會嘅，即係個啞人其實佢唔係啞嘅，佢其實係聾，所以導致佢唔。學唔識講嘢啫， 係我睇街 咁，所以係有一解嘅。咁但係之前最緊要就劇情有冇？ 我又冇特別表現佢 係龍，咁你咪當佢係咁咯。 係咯，當係龍咯，咁啊變咗通咯。 哦，咁聽不打講，其實嗰個 ending 都幾有型㗎喎。 係啊，味道有嘅，咁我明嘅。 哦， 咁我想明咧，我話原來加長版個 ending 有啲唔同。 明白。係 啦，係咁樣。咁啊，你講下啦。 係因為加長版我得太過。急啊！所以就冇可能正式睇，我飛嚟睇，其實個分別好似不大嘅，但係最緊要係尾嗰度係睇下點嘅啫。其實交代嘅事情都唔係交代得多好多，只不過係有一個話鏡頭唔同嘅啫，就係、是不打正如不打所講啦，佢哋兩個遠鏡，跟住之後就有啲火光同埋槍聲咁樣啦，咁就唔係加長版就完咗噶啦，但係加長版咧。其實多咗一個鏡頭，就係、是、有人出翻嚟，而嗰個出翻嚟嗰個就係警察，同埋塊面染咗少少血，係咁嘅啫。 即係搞掂咗嗰個古天樂。 我明啦，嗱咁拍就係放播喺大陸上，因為你如果差到死個大陸上，即係啊，冇就有啲懸念係嘛？你知我明你意思。 即係睇 仲裝咗佢哋喺度燒嘢食添咁係嘛？ 定係會另一樣嘢啦？未必關中國事，因為套戲就其實我驚中國上唔到，因為佢講係嗰個我講話演技好嗰個演員咧，佢中國標嚟㗎。 即係中國唔可以有毒標嘅喺中國嘅電影入邊。 但係最後死咗嘛？死咗就得㗎。 但系佢 咁你咁多戏，你好多 坏人嘅中国嘅电影， 唔可以啩？ 唔可以一件中国人系坏人 咁 样， 唔系啩？咁未必嘅，未必嘅，未必嘅。 未必。 我咁极端啊，真系。 喺度谂紧会唔会系韩国嗰度上咗呢套嘅时候，嗰个 ending 喺韩国嗰方面个反应比较大，所以又剪翻呢个出嚟咧？我怀疑会唔会？ 我呢啲冇得估啊， 冇得估嘅。但你话佢其实就争八分钟戏嘅，即系我哋冇详细睇嘅。應該入面佢好多場口都會多啲， 係 唔係借嗰 shot 嘅？ 有啲細 shot 咧就就多咗少少嘅，即係例如嗱，你睇嗰度唔係街場版，見到尾場嗰度咧，佢兩個無端端攞把槍出嚟㗎，係咪？ 係啊，冇錯冇錯係啊， 無端但係嗰度咧原來咧我睇嗰個版本咧係佢哋兩個斟咖啡之前咧就影住佢兩個，跟住廖振雄就拎咗把槍出嚟，就想掹雞，證實咗有彈。跟住之後咧，柳俊烈咧，佢又準備一把槍。跟住之後好似準備緊樣，跟住之後就問佢飲唔飲咖啡啊？斟杯咖啡坐喺度嘅時候，兩個人都拍支槍喺度嘅時候，就準備決戰咁咯。同埋喺中間嘅過程，無啦啦影一影嗰個留聲機咁啊，其實。啊，唔係留聲機，唱機。 喂，你搞下搞下，喂，歐洲攻略咁樣呢個幕個處理， 唔係，但係佢拍得好高啊，咁就靚過馬彩成啊，佢個靜默之中發生嗰個張力喺度啊嘛，又係嗰句，係咯， 明白。 可能純粹片場關係嘅啫，有時係咯，未必係因為咩原因嘅片場關係咁你 即係要狠剪咗可能十分鐘八分鐘咁啦，有機會嘅，有機會。唔知啊，你問佢哋啊，點知啫？係咯。 不過佢本身都長嘅套戲。 你都唔明白嗰啲咧，嗰啲超人片點解 cut 曬啲最緊要啲交代㗎嘛？係咯，搞到套戲唔好睇㗎嘛？你問佢哋。系咯， 系 明明如果有翻好睇好多咁，又唔系争好多分鐘咁，點解咧？你都冇得解啦。 如果要 即唯一咪留翻 DVD 俾你睇翻，咪買多次錢嘅啫，可能。 如果要 cut 啦，不如 cut 啊！開頭嗰段其實就拍得好好嘅，如果同劇情關係嘅，不如開頭嗰、那個女社長嗰段剪咗佢好過啦。如果咁樣嘅話，有 咁 係。 咪唔知啊，唔係啊，你就算係有時佢哋決定 cut 嘅位都好唔合理噶，就算因為片長唔一定佢 cut 嘅位要合理嘅，你冇得解嘅呢啲，你問剪嗰個人啦，冇乜合理嘅問題呢、這個你都唔值得嘥成研究嘅，因為 係好 傻噶嘛，好多人剪片啲人點知點解啫？你問佢，咪有時剪嗰個唔係導演嚟嘅，你明唔明啊？ 係 剪走嗰啲人係另外嘅人。剪噶，佢覺得唔係個長得就話咁啊剪走一剪咩？點知啫？咪求其咯，求其剪咯，眯埋眼剪噶，可能你明唔明？咁又眯埋眼剪落去，剪到邊度咪邊度咯？ 即係冇差別剪接， 係冇差別剪接，冇錯啦。所以你先解釋到點解啲重要場口佢會剪咗，大佬啲無謂場口唔剪，係咯？咁你點知點解啫？嘥時間啦，你幫佢諗到，你直接問啦佢哋啦，係咯。 系，好，咁 总 之 几 多 细嘅， 系啊，呢 个礼 拜嚟 嘅，好睇，好睇，唔得啦，唔得啦，好，咁啊，再讲第二 咯，系咪？好，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之前同啊喺扫榜嗰时同阿 Tasco 啊新啲嗰啲都讲过，即系有套即系奇片啦，咁啊，荷里活入边亦都系少有地传噶，即系叫美籍。亞裔演員出演而成套戲又唔係喺美國發生嘅《我的超豪男友》啊，估唔到喺北美票房啊暴捷啊，兼喺香港票房咧都連續數榜兩次都係票房冠軍啊，第一位啊，估佢唔到咁啊，變咗之前同大家都講過，反而係唔係講套戲，係講佢帶出嚟嘅現象，同埋或都嘗試提出下佢點解會咁爆啦，咁啊，所以變。我原本都諗住唔講嘅，不過就都想決定喺不打電影時間入邊嚇，同大家分享下呢套戲。咁點解咧？因為套戲雖然收得啦，咁但係正如我哋沙發全面睇嘅一貫嘅理論啦，即係收得就代表好多人去睇啫。亦或者代表佢好多人鍾意套戲囉，但唔代表套戲拍得好啊。咁啊，即係票房又唔代表套戲嘅質素嘅。咁當然好質素嘅戲攞到好票房我哋都想啊。說比如果個電影市場或者個電影觀眾夠成熟呢，或者夠質素呢，其實應該係咁嘅。不過而家嘅電影票房同電影質素就似乎係唔係正相關啦，得唔得？咁呢套係油浸啦。咁因為呢睇完就雖然 Tasco 又覺得佢似灰姑娘啦，咁但我又覺得佢因為灰姑娘都會講多啲個主線係個王子要揾到灰姑娘嘛，咁同埋係建立即係都係王子追灰姑娘嘅故事啦，或者點啦，咁但係呢一套咧其實就總之嗰男女主角嘅愛情感覺或者佢哋兩個嘅關係點樣飆噏或者點樣刻畫咧，其實電影觀眾咪完全好抽離啊，睇唔明嘅，因為一出現咧已經嗰、那個王子即係依個叫做真係新加坡富豪嘅富二代咧，就已經好冇原因，亦都冇俾任何好鮮明嘅因由，或者有一個好鮮明嘅情節咧，俾到觀眾感受到佢哋兩個人嘅愛係點樣建立嘅。總之係完全地個富二代係要好鍾意女主角，而又因為家庭譬如佢阿媽嘅對抗啦，咁其實最對抗得多反而最後發覺就唔係佢阿媽㗎，唔係楊紫瓊㗎，而係楊紫瓊個阿媽，即係意思個奶奶應該話，咁即係意思係富二代呢、這個男主角嘅婆 應該是麻麻，是啦，咁麻麻先是而家呢一刻最高輩份或者呢個成個有錢家族嘅當家嘅嚇。咁、啊、當然，阿、啊、楊紫瓊都係其實係對佢嚟嘅係外人，佢只不過係阿、啊、男主角爸爸個老婆。咁兼原來後屘講翻咧，當年楊紫瓊都唔係得到阿嫲嫲嘅祝福嘅。OK， 咁亦都係咧唔係嫲嫲嘅首選。咁因為係啲可能係啲家啊，係好似話阿楊。楊紫瓊後生嗰時係律師，不過未畢業就已經嫁咗豪門啦。咁而佢又唔係話係有個門當户對嘅，咁所以嫲嫲其實就又係一樣唔中意佢。不過就最後都而家做咗男主角媽媽啦。咁男主角爸爸就喺套戲入邊其實冇出現過嘅，不過就有講佢未死咗嘅，不過去咗公幹咁嘅啫嚇。咁但係呢啲又係超現實咯，即係如果你講緊話第一次帶女朋友翻屋企。甚至乎，係代表佢去一個顯赫家族嘅婚禮，亦都好大機會俾外界覺得佢就係未來嘅新抱。咁大件事，連老爺，即係意思阿楊紫瓊個老公喺套戲冇出現過，呢啲又係我覺得好粗糙嘅。咁係啦，講翻套戲就好多不足啦。其中一個就係話我感受唔到兩個愛嘅建立，咁所以從而拗啊王子即係阿富二代對佢嘅付出，同埋對佢嘅嗰種執念，同埋對佢嗰種嘅之後所做嘅行為咧，就完全就冇說服力，亦都冇立足點嘅。咁啊變咗我拗曬頭，就睇到變咗咧，如果以愛情片睇呢套戲咧，咁就我覺得就連小學生作品都不如。咁套戲點解咁受歡迎？我估個原因都係炫富嘅啫。咁其實佢就俾到個好具體咗嘅一個幻想，亦都超現實，冇可能發生嘅情節就俾到一般觀眾咯。即係會俾佢知道原來個一般人係有機會俾個王子中意，咁而又會個王子為真愛又會為佢付出咁多，咁呢件事成件事坦白講真係拍俾女性觀眾睇，亦都係俾佢即係打飛機。咁你問我，其實佢個本質咧就唔似灰姑娘嚇、啊，灰姑娘係一個咧，你問我都比起碼都叫比普羅大眾睇啦，係一個真係一個童話故事啦。咁呢套就擺明係似格雷。50°C嘅隔離，咁只不過咧冇咗嗰啲所謂性虐待，咁但係其實你睇個隔離都知，佢所謂嘅性虐待都即係又係小學雞個小學雞，咁嗰啲都係gimmick嚟嘅啫。其實我唔覺得套戲又拍得任何喺性方面有任何嘅特別啦，得唔得？咁隔離嘅大賣都係因為俾啲普遍 OL 覺得真係會有個有錢佬。咁樣鍾意佢咁樣囉。咁其實揭到尾都背後都係炫富嘅啫，得唔得？咁入面就係睇點樣有錢嘅人點樣追一個平凡女仔囉，點樣豪灑金錢囉，又睇下佢有錢人嘅住地係點囉，有錢人嘅生活係點囉，點樣食飯係點囉，點樣啲生日 party 係點囉。咁我估係呢啲囉，即係有啲即係紙醉金迷嘅場景，咁亦都有一啲即係或者普遍美國人睇唔到啦，或者可以話即係譬如哇一個新加坡嘅有錢亞洲富豪會豪到點咧？咁我諗都會有少少吸引到可能北美嘅人睇嘅。咁你問我呢套戲其實就真係好似得北美票房得嘅啫，全球票房都麻麻啫。不過香港就好，我原本都唔睇好，咁但係又估唔到我爆出嚟啊！咁依樣我解釋，香港人睇名牌啫。你邊個國家爆咗？印度爆咗，泰國爆咗，《出貓特工隊》印度爆咗。譬如之前《打死不離三婦女》，又譬如你日本爆咗《你的名字》，咁啲人都係追品牌啫。你問我啲人睇《你的名字》真係睇新海誠咩？好多人入場睇都唔係都唔知新海誠係邊個。不過佢知道呢套戲喺日本爆咗。咁佢咪睇咯，咁我估係一個品牌效應啦。咁當然你話我的超豪男友所謂嘅票房都係講緊1000萬咁樣啫嚇，咁唔係話去到 Marvel 啊或者獵殺列車啊嗰只，即係5-6千萬以上，甚至乎 Marvel 復仇者聯盟嗰啲億幾嗰啲，咁啊唔係去到呢個咁嘅層次，即係以佢咁低成本嘅戲咧，或者叫 B 級片啦，出到嚟香港估計票房可能得幾百萬，估唔到話收到1000萬咁喜出望外咁解嘅啫，得唔得？好。 咁第二個不足啊，除咗懸富，我覺得係嗰個中間嗰啲情節其實好粗咯。即係譬如你就算當係所謂講話佢哋有錢佬嘅所謂嘅叫婚前派對，咁啊又話搭直升機去咗個島咁樣，跟住又分開玩，女仔啊 shopping， 男仔又話去咗個咩貨櫃。貨輪啊，即唔係貨輪意思嗰啲咧，真係一隻大船，平時運貨櫃嗰啲船啊，佢就改建咗變咗個 party 咁樣。咁呢啲似乎係砌景，懶係好似好型咁，但我覺得係超現實。兼咧，佢所謂嗰啲咩叫做 bachelor party 啦，第一就你睇戰輪啊，或者睇嗰啲叫做咩啊hangover 啊，即係等等嗰啲仲過癮咁。就好簡單、好膚淺咁樣玩下攬下女啊，咁即係好淺薄又好粗糙。咁你咁有錢，我覺得都唔止玩啲咁簡單嘅嘢。咁二來啲女又喺度又話咩整條魚劏咗擺喺張床度，做埋啲小學雞嘢咁樣，跟住又有個 X 又講啲嘢話落個下馬威咁，好似係俾啲壓力個。咁嗰啲所謂呢啲咁樣嘅有啲叫做勾心鬥角啦，或者叫豪門，或者叫上流社會嘅嗰種人際關係上面嗰啲博弈咧。咁呢套啊，以為會睇呢啲叫做豪門鬥爭咧，你咁嘅心態睇咧又係死嘅，因為入邊其實真係冇乜鬥，又冇乜爭。純粹做啲好小學雞嘅嘢咁樣，啊奶奶唔中意佢，咁佢又突然之間開頭又好單嘅，咁後屘女主角知道自己要站起來，咁又要叫做抗衡啊楊紫棋咁樣，都膚淺咁樣一兩個 shot 咁，而最後 ending 啊靠打牌讓隻白 shot 俾佢，又逆轉勝到咁樣，咁又個結局好淺白嘅，咁呢樣嘢又真係。即係又係即係拍俾女仔睇啦，咁啊即係中意想睇啲即係複雜啲嘅攻心計啊，或者一啲即係刻畫個人性個即係個醜惡深啲，咁呢啲肯定冇咯。咁而入邊嗰啲角色全部都係好片面嘅啫，即係譬如男主角中意就中意，咁女主角又係冇諗住入豪門，唔入就唔入。咁有冇點？有冇講佢點樣咁嗰種感情掙扎喺邊咧？佢點解咁或者面臨愛情同個始終咁有錢嘅家庭，咁、那個壓力喺邊？咁呢啲咁樣嘅描述，佢都即係完全冇嘅。咁加上又譬如楊紫瓊嘅唔中意就唔中意啦，對呢個新抱。咁但係最後，喂，打鋪牌啫。有得自摸唔食，打隻白索俾你食啫，咁即係象徵啲咩咧？咁我明白，最後似個感覺其實係因為佢可以叫做逆轉勝到，都因為係原來個仔真係好中意呢個女仔，佢覺得如果唔俾個女仔入門咧，分分鐘條仔都會離家出走。咁佢為咗喺嫲嫲面前能夠即係為個家族保留翻個仔，咁所以會有一啲咁樣嘅叫做，我覺得即係叫因應個時勢而接受個女主角咁咯。咁我估係都實情個原因都係咁嘅，就唔係話咁片面，淨係聚焦嗰隻嗰鋪麻雀嘅得唔得？咁但係你話整體個鋪排嗰啲心路歷程啊，或者嗰啲角色嘅變化等等，其實就做得好粗又好差。咁呢啲就係話一套即係唔好諗住真係好深，你都當一般娛樂片去睇就會冇咁失望咯，大家嚇。咁而三來你問我，譬如去到咁有錢嘅家族咧，咁你問我佢間屋企係咪真係好靚？我覺得又唔係相中咁靚嚇。即係你話當係古堡式或者獨立一個建築物咁計，咁但係出嚟個效果都係。正常咯，又唔係話特別富貴。咁而即係入邊講到佢哋嗰種紙醉金迷生活嗰 part 都唔係好勁嘅啫，即係亦都唔係好獨特，或者個角度或者個視點。加上咧，啲女仔係咪得咧？咁又係存疑嘅，因為實在。你見到佢啲姊妹啊，佢啲 friend 啊，包括女主角本身，其實都係肯定唔係一線嘅靚咯。 亦都唔係一線嘅索咯。咁啊，即係出嚟，你話堆砌到包裝到好好豪華、好華麗、好哇，將啲最 top 最靚嘅人擺埋落一套戲度，咁我覺得都可能會有啲睇頭。咁你想睇呢啲咧，睇靚景啊，睇靚人呢啲啊，真係欠奉啦嚇。咁、啊、唯獨就話開心就套戲。好難得有喺粵語片入面即係咪喺荷里活片入面竟然會有半首粵語歌就真係播出嚟。咁啊而且入面亦都叫個結局撚住翻中國傳統，即係叫國粹啦麻雀咁樣。咁有少少真係即係對於亞洲或者叫亞洲啦，唔好話中國啦，亞洲文化嘅真係有講到嘅。而入面亦都叫做拉咗好多新加坡嘅地標。旅遊熱點，咁加埋新加坡，譬如要去食嗰啲冬菇亭嗰啲，好似大排檔咁樣啦，嗰類咁嗰啲夜市咁樣咯，咁我會串依啲咯。咁你問我亞洲元素都有嘅，不過你話係咪好典型東方嗰只，肯定唔係。咁你話好多亦都唔算，咁係啦。咁你預大家有個咁嘅心態去睇，咁終歸我定義為呢套其實係一套真係可以話係浪漫嘅。喜劇咯嚇、啊，即係唔好當係愛情片。咁啊，所有嘢都係搞搞笑笑，咁啊，亦都係樣樣嘢都叫點到即止，就唔會話太深入，亦都唔會係感動啊，拍得好細膩嗰只嘅。OK， 咁而估唔到就美國人會中意，因為入邊咧其實佢都有好明顯咧。即係做講出話美國人，哇！而家好多小朋友喺美國冇嘢食㗎，哇！而家最窮咪美國咯，咁樣會有呢啲直接嘅，你當半搞笑半暗串諷刺你哋美國人嘅對白嘅，咁但係估唔到北美反而受啊，咁我覺得佢最成功可能就因為佢真係揾咗一個叫做個故事背景設定呢個富豪就係新加坡嘅豪門啦，而唔係中國嘅土豪咯，咁證實原來美國人可能咧本身佢其實就唔係抗拒亞洲元素，反而佢其實係抗拒中國嘅啫。咁你即係去新加坡咧，反而係意識形態上睇得出美國人似乎就唔抗拒啦，得唔得？咁呢個可能係呢套戲先係最聰明嘅地方。好，講完痛即係叫做。喜劇啦，咁啊執翻套咩啦，即係叫認真啲，亦都係比較得少少嘅作品啦。咁啊，今個禮拜有套日本戲嘅，亦都係叫做我自己幾掰啊！我咁嘅年紀啊，木村拓哉同埋二宮和也兩個擔正嘅一套日本片啊，叫做《檢察狂人》啊，得唔得？咁就原以日本譯咧，其實日本原名就叫做《檢控官嘅罪人》咁樣，咁即係比如隱約都覺得，梗係有啲嘢啦，有啲叫做做檢察官嗰邊會犯罪嘅咁樣。咁古仔入邊就睇出嗱都會見到咧，木村拓哉嘅造型同埋個性格同埋個演繹都幾破格嘅，佢就唔係話做傳統正面角色咯，做啲即係叫做半正半邪，而且亦都係有啲叫做躁狂，兼又會咧為咗自己嘅目的不擇手段，或者做啲踩界嘢，甚至乎係會就撩咗穿啦劇透啦，咁最後直頭木村拓哉自己會去殺人嘅 ，OK， 咁亦都會自己就同啲黑社會咧就串謀密謀做一啲嘢，改變咗啲政工咁樣。咁你預就係咁啦。咁個主角位其實就係木村拓哉。咁至於二宮和也飾演咧，其實就係木村個徒弟啊。咁其實係你知即係嗰啲律政界咪興師徒制嘅咧。咁二宮和也就飾演佢想。都兩即係你會預佢一兩年前係木村拓哉教出嚟嘅學生，咁之後去咗律政署咧，就咁啱跟去嗰條 team 嘅，咁而跟佢條 team 就接手咗呢單案啦。咁其實冇乜特別嘅啫。咁不嬲木村拓哉都係講佢係已經係一個好成名嘅檢控官，咁亦都叫好高級㗎啦。咁但係咧咁啱佢今次接呢單案咧，就係、是、有個夫婦老嘅夫婦啦，日本夫婦，咁喺屋企啊俾人哋揾刀殺死咗，咁 查嘅途中竟然查到嫌疑，因呢個夫婦原來就話係都算係嗰區啲隱藏富豪，原來佢就幾好多好多物業嘅業主，咁所以咧佢都喺個區咧就即係都會有時會借錢俾啲朋友或者村民嘅，咁估計有人可能係借錢想唔還啊，殺咗啊嗰個呢兩夫婦啦，咁而喺查呢個欠單。亦都查啲欠單有冇失竊啊，入面有冇啲少咗啊咁之類，咁之後就竟然見到個名咧，咁啊木村就會好愕然啦。點解？原來當年當阿木村拓哉同埋佢啲朋友啦一齊喺呢個即係叫讀法律嗰陣時咧，咁嗰間大學就其中一個即係法律個支部咧就會喺呢條村附近，咁佢哋讀呢啲嘅人咧，通常都會喺嗰條村咧就租屋住咁啊，大家一齊去經歷呢個咩嘅，即係個宿舍嘅，咁、那個宿舍就好近呢條村嘅，咁原來。當年就曾經有個呢個佢哋嘅同學個女仔咁都靚嘅，就話講佢係俾人哋奸殺咗，就兼16歲啫，咁就死咗。咁呢單案咧就無頭公案，最後就查到個即係知道個兇手啦。咁但係咧咁啱喺嗰個唔知乜鬼咩刑事追索期七年定唔知幾多年啦，之後先揾到證據，咁啊變咗喺一法律底下咧，咁嗰個人咧就係逍遙法外嘅。咁今次到事隔咁多年啦，30年啦，咁啊阿木村拓哉查呢單即係老虎入屋，即係老人家入屋被殺案咧，竟然喺個欠單嘅名單揾到佢當年呢個殺手個名。咁於是咧木村啊變咗開始密謀，就話想咧即係入佢。咁開頭都估會係呢個人真係殺咗呢對老人家，點後期啲證據其實都咧趨向指向其實唔係嘅，咁而佢自己都否認，咁但係透過呢個查呢單案嗰陣時咧，木村就證實咗當年奸殺嗰個人就真係呢個人。佢都坦然承認，咁啊木村就更加失控啦。最後啊，又涉及到入屋啊，攞啲證據啊，笠佢個牙刷啦、啊，同埋一個有佢指紋嘅馬經啊，咁啊跟住啊偽造證據，夾硬喺嗰把空氣上面加佢啲指紋咁之類。咁甚至乎咧，最後就故事發生到咁啱，真係捉到個真正嘅兇手。咁啊諗住聽日就會改變調查方向㗎啦，就入律政署都話，即係警方都會話係嗰個兇手，咁佢喺前一晚咧就竟然咧約咗佢呢個兇手出嚟，咁就揾埋啲黑社會幫手，最後就喺個偏僻嘅地方應該傷根啊，咁開槍打死咗佢，埋埋佢條屍，再用咗佢個空氣咧屈埋嗰個之前即係木村拓哉想屈個人咁樣，咁你預成套戲係咁樣嘅主線咯，咁啊拍得幾實嘅，咁而伊宮和也其實就飾演一開頭都係幫木村去調查，兼又同佢盤問證人嘅一個佢徒弟啦，咁但係咧阿伊宮和也本身飾演個角色就係一個好重法律規則、好守規矩，亦都係一啲叫做書院派嘅精英分子咁樣啦。咁佢都隱約覺得阿木村喺呢件事入面咧，若念啊投入太多，亦兼咧開始有啲失控嘅。咁最後就更加由佢嘅智慧咧去推測到嚇、木村就屈人咁樣。咁最後自己係請辭咗，冇做。咁但係冇做之後咧，講佢又敵唔到良心。咁最後就由佢咧出面暗地裏就幫嗰個被屈嗰個人嗰個辯護律師，咁其實係揾咗啲好平嗰啲法援律師，咁但係由佢喺背後做軍師，咁啊變咗又多咗場就木村對佢嘅其實師徒嘅對決咁啦，咁啊最後咧都係最後贏咗嘅，伊宮和也判唔到嗰人入罪嘅。咁但係咧，木村係揾黑社會扮交通意外咧，車死咗嗰個兇手咁樣。 咁然後就咁樣就作結嘅。咁而阿木村又冇事嘅，即係冇人揭發到佢啊。咁樣而完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得幾有幾人性刻畫嘅故事。咁啊，套戲正啊，正咗啲對白啊，或者整體個節奏咧都有別於一般日本嘅電影。就日本電影通常都節奏比較慢啦。咁呢套咧就會即係對話，無論個對話速度啊、對答啊，甚至乎嗰啲劇情嘅推進咧，都會剪得比較快。咁係一套屬於有張力嘅叫文戲，有張力嘅作品。咁而第三讚就係木村嗰個演出咧，就真係有啲叫做好又唔係100%躁狂，亦都唔係100%邪惡。咁呢啲就好睇你嗰、那個個人嘅演技，咁佢拿捏得幾好嘅。咁亦都刻畫到嗰種對即係對明知嗰個兇手喺面前，但係法律就冇辦法制裁佢。咁所以我就要砌佢生豬肉，用返法律令到佢第二單兇殺案入佢罪。咁呢件事究竟個道德位應唔應該咁做呢？面對真正嘅正義係咪可以不擇手段呢？為咗公義係咪應該要犧牲呢？咁會有呢啲咁樣嘅命題就真係刻畫出嚟。咁亦都透過義工和也同木村本身兩個人嘅行動同埋嘅對話，就表述到嗰個正反立場嘅。咁呢啲戲我覺得係幾有氣味，亦都係今個禮拜我覺得真係估唔到好睇嘅作品，咁值得大家入場睇下嘅。得唔得？好，咁至於第三套係咩呢？第三套我仲同大家講下，就係起跑線啊，咁叫印度嘅電影作品啦。咁呢套呢都會有啲喜出望外，因為其實都唔係安樂賣㗎。咁你知之前好多印度片嘅成功都係靠安樂力推啦，包括近期打死不離三婦女啦，同埋之前就打死不離歌星夢啦，咁都係安樂，咁叫大型發行。咁呢套呢算係少數發行，咁而又確實有啲口碑，咁我睇完又覺得係幾喜出望外嘅。咁我自己排嚟計呢，如果講印度片，我會排打死不離三婦女都係最好睇，咁第二就去到我來自 PK， 第三先到呢套，第四先到作死不離三兄弟，第五先係打死不離個星夢嘅，即係如果我自己個人排名啊，咁所以呢套都算係中上嘅作品嚇。咁不如呢套就留意，就其實佢同打死不離歌星夢啊嗰扎嘅電影公司同埋嗰個演員都唔同嘅。其實純粹因為係即係印度片咁解啫嚇。咁所以千祈就冇諗到落去，以為係同一個系列作品，唔係嘅。咁而演個男主角都出名嘅，其實就係少年派入邊嗰個男主角啊。不過就而家就唔係少年派細個嗰時咯，而係個記者訪問佢，大過咗之後，佢喺度憶述呢件事嗰、那個小說作家，咁啊講下講到喊嗰、那個，係啦，咁就由佢演個男主角啦。至於佢拍嗰個老婆，其實本身就即係 top model 嚟嘅，喺印度都靚嘅，不過喺依度啊特登化咗佢啦，老少少，又師奶咗少少。咁加上大家睇佢哋都知咧，這個家庭其實會為咗入呢個名校咧，就要扮窮嘅。咁所以咧，佢兩公婆都有正常有錢嗰陣時嘅鮮明或者叫幾型幾挫嘅造型，亦都有佢特登刻意扮窮喺貧民區嘅貼地造型。咁啊變咗兩個造型去貫穿套戲，咁啊幾過癮嘅。咁當然印度片啊，即係強，我都係真係笑中有淚啦。即係成套戲，你問我本身其實都係一個喜劇做包裝。咁實情講就係講話印度原來有啲名校咧，佢有25% 嘅學額咧，係強制性政府咧，就一定要俾啲貧窮人口去報。咁而報完係抽籤入嘅啫，得唔得？咁即係通常一窩蜂可能1000人報啦，咁佢喺個兜度即係揾手抽籤，咁抽到譬如25個位咁樣，咁就嗰25個就入得㗎啦。咁佢係不嬲都係咁樣嘅制度嘅。咁而男主角嗰家其實有錢人啦，不過佢就只不過係一個，你當佢開一個印度幾出名嘅 嘅，不過出名都係講街坊生意嘅做緊啦，又唔係話做明星嘅，當佢幫人哋整衫嘅鋪頭嚇，咁啊即係會幫人設計衫，自己亦都係有喺啲街坊口中都係優質嘅，所以咧啲衫都唔平嘅，不過就確實好多人排住隊揾佢做衫，咁而男主角就係呢間鋪頭嘅富二代，咁兼佢自己都係 designer 嘅，咁啊然後繼承咗佢爸爸呢間鋪咁樣呢個品牌咁樣，你當係咁啦。咁所以我覺得佢有錢嘅程度都係屬於叫中上啦，但又話唔係話去到做地產啦，話大企業家嗰只。咁所以因此咧變咗佢又高不成低不就，有錢嗰邊佢用有錢嘅名額咧，佢又爭唔到一啲真係勁嘅有錢佬。咁反而佢試過好多間名校，最後個女咧都讀唔到。咁佢失望之餘，先醒起原來有25% 窮人嘅名額，咁於是佢哋決定啊，做戲扮窮，兼搬埋去貧民區，又兼學埋貧民區啲人講嘢，又兼特登唔講英文，又教個女講大話，跟住然後類似就希望可以呃到個學校啦，可以入紙入去窮人嗰度，咁然後話等抽籤搏一搏個運氣咁樣啦，咁而一個咁樣嘅故事咯，咁所以佢入面都加咗好多就有錢人點樣扮窮人，又爭啲俾人識穿啊，跟住又會哇有錢人要失發好多嘢啊，去貧民區住俾老鼠咬啊，驚會俾蚊針啊，會有傳染病啊，跟住原來哇食披薩都冇錢食嘅，跟住水都要定時落下面斟水嘅，而又有錢人又要同人逼啊排隊啊鬧交啊，咁即係會有一啲咁樣叫貧富嘅一個幾極端，亦都做到幾鮮明嘅以搞笑去包裝，其實係講緊印度嗰種即係貧富不均咯，同埋即係嗰種貧富懸殊嘅情況。咁呢個就第一啦。咁第二又當然以呢個家長角度就串翻界怪獸家長啦，即係你為咗個學額可以去到幾盡咧？咁呢套就係有個咁樣嘅諷刺咯。三來當然又有講教制度啦。咁佢呢度其實除咗講教制度，亦都有佢咪就講日落嘅，都會有串啲學校教育，總之就係話，因為咁咧，名校就係好嘅師資，咁但係一去到入唔到名校，其他啲學校直頭就垃圾嚟嘅，咁佢會即係好鮮明地咁講，亦都係做到出嚟個強烈對比。即係一入唔到名校嗰啲學校好窮啊，冇台啊，得啲磚啊，又當然冇冷氣啦，跟住然後啲課本啊污糟糟，啲廁所又好核突啊咁之類，咁特登有啲咁樣嘅對比嚇。咁而第四亦都係除咗講呢個教育制度，亦都會講呢個入學時其實印度個文化係普遍都會貪污嘅，咁而入名校係要俾錢嘅，除咗即係正常俾學校，又要賄賂啲老師啊，賄賂啲官啊咁樣，咁而類似咯，咁而呢度亦都衍生就係、是、個有錢人都係想賄賂啲老師，咁會有個咁樣嘅諷刺，即係翻印度嗰種貪污成風嗰個社會現象。咁四來咧，套戲亦都有講就係話，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富豪為擲目的，竟然嚟扮窮去爭窮人嘅 quota， 咁其實嚴格嚟講，佢都係講緊一個窮人連佢嘅空間，連佢嘅生存最基本能夠上升嘅階梯嘅機會，都俾富有人掠奪。咁呢樣其實係講緊一個貧富階級嘅鬥爭嘅，咁係有個借喻嘅，套戲都明顯嘅。咁呢個睇落去其實個故事幾有味道，亦都幾有啟發性咯。咁啊幾好睇其實。咁啊，五來就男女主角都做得好啊！咁啊，即係有火花之餘咧，亦都係賞心悦目嘅。即係意思出嚟唔係就話太 over， 亦都唔會話太誇張。咁亦都有搞笑嘅效果。咁啊，叫做有啲笑中有淚咯、啊、反而個女主角即係意思嗰個兩個嘅女咧，就都存在感有喺度嘅，不過就唔係好多戲嘅啫，亦都唔及好似話打死不離三婦女或者打死不離歌星夢咁樣以佢做試點去講，咁呢套戲就純家長試點去講嘅啫。咁而又特別在就入面有個感人位，就講佢扮完窮 喺個貧民區度，點知真係識到一個窮家庭，那個窮家庭就真係真心對佢哋嘅，咁又突顯咗即係嗰種即係人性個淺薄啦。喺上流社會，原來全部人都係建基於利益關係咯，反而喺貧民區先會遇到啲真係完全係有付出，冇諗過為有咩收穫，為有個目的，咁純粹係一個真正友情或者叫真正嘅街坊鄰里互助精神，咁會有呢啲又會塑造即係嗰種正反兩邊嚇，上流同貧窮人口，咁反而個真誠或者嗰個愛嘅存在咧，反而係貧窮家庭先有咁樣，有依啲咁嘅諷刺嘅。咁而識到嗰個人咧，就因為佢都係有份入紙去讀呢個名校，咁而原來入紙都要俾錢，但係個錢雖然都唔係好多錢，其實2萬磅啊，即係印度盾咁，唔知印度元咁樣啦。咁但係其實2萬蚊對正式嚟計，隨時攞到嘅男主角嗰一家。咁但係其實佢因為要扮窮啊，咁啊要扮攞唔到。咁但係反而佢識嗰個家庭咧，佢哇又借啊，靠畢生嘅儲蓄咧，咁其實2萬對佢嚟講好多嘅。咁佢哋竟然有，不過因為佢哋有咧，佢又嗰個家庭又唔忍心男女主角呢一家就成功入到紙，但係就冇錢去抽籤，咁於是就決定又話揾佢幫手，咁啊變咗發揮到一啲互助精神，咁啊叫開始感動到男主角啦。咁而又最後仲諗住阿男主角其實夜晚就諗住去撳錢，咁點知個呢個 friend 咧就以為佢去櫃員機度偷錢，咁仲有場爭鬥，咁最後個呢個人咧竟然為咗佢咧就去碰瓷啊！即係意思咧突然之間走出馬路俾架車撞，咁啊當然撞到爭啲有機會死啊，不過冇事，咁啊不過隻手腳都扭親，咁但係就咁樣就呃到就話啦，個車主就俾2萬蚊，咁然後佢就無私地將2萬蚊俾咗佢我嚟抽籤，咁於是啊，哇個男主角就醒啦，覺得就即係點解會一個叫做萍水相逢識得嘅人，又冇機心，又唔係問佢要攞啲咩目的，佢又唔知道自己其實有錢嘅，咁估唔到竟然都會為咗佢爭啲即係碰瓷，其實危險嘅，因為架車都幾快，佢寧願即係有機會犧牲自己情況底下，竟然又無私咁幫佢，咁啊有啲感動咯。咁啊最後仲因緣際會，俾啊呢個人咧發現到佢原來有錢。咁佢又好嬲啦，衝去個校長度就諗住告密佢，咁佢自己又哇爭啲又想截停佢，咁做咗好多嘢，咁最後話反思啦，咁最後先穿咧呢度劇透啊，咁原來嗰間學校個校長就表面個包裝話佢以前都係貧窮人口，經歷人生好辛苦咧，先上到校長呢個位，咁所以咧佢呢間學校都好支持咧，要25% 嘅學額咧俾貧窮人士。咁以為個校長一定係正義啦，誰不知佢最後東窗事發啦。個校長原來先一直都係奸嘅，咁佢就話原來佢一直都係幫緊一啲權貴做嘢，兼佢亦都唔認同。佢又話呢個制度會令到間學校有 25% 窮人咧，間學校都會唔夠錢用，或者幫唔到學校賺錢咁樣。咁啊類似咁樣咯。咁啊最後當然啊，即係少少大團圓，就男主角最後雖然就入到呢間學校，但係佢又決定放棄，兼喺嗰個入學典禮咧，咁啊有一個幾感人嘅演講咁樣，就同其他啲家長講出咗呢個印度教育制度或者呢個入學嘅扭曲嘅制度嘅不是咁樣啦。咁最後兩個揮袖而去，咁而個女最後咧就入讀翻佢曾經犧牲爭啲犧牲碰瓷嗰間家庭嗰間學校，咁而佢就更加捐錢俾嗰間學校去收葺咁樣，咁啊叫大團圓結局嘅咁樣啊。咁啊聽落你都知，其實係一個幾反映社會議題，亦都係幾脍炙人口嘅電影嚟嘅。咁啊總之少中有類啦。咁而入邊講嘅議題，你大家又唔好以為借聚焦印度啦。咁你其實講到佢怪獸家長啊，或者講到入學又要話要俾錢，咁其實你等於你揾直資學校，或者你揾國際學校啫嘛。你國際學校好多都要屈你咩買股權啊，又要俾錢啊，入咩會啊， 咁樣揭跨咁樣先可以俾你讀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個議題都 hit 中香港嘅。咁而入邊個女主角一時就可以好貧民，一時就可以好華麗。咁、那個女主角確實靚嘅。咁喺印度人嚟計，佢都賞心悦目嚇，身材又好。咁啊，即係喺套即係比較驚佢成套戲冇乜靚女嘅情況底下咧，咁佢發揮到作用嘅嚇，咁可以吸引到你眼球嘅。咁而男主角就冇得頂噶啦。咁因為你都係少年派嗰個演員，都知道佢演技派啦。咁喺度入邊亦都做得非常好。咁最後提就印度片通常都有長歌舞表演嘅，咁呢一套戲咧都有，不過就適量地剪成好似一個 MV 配樂攬住咁樣嚇，咁啊不至於全街停定咗喺度跳舞咁樣咯。咁所以都算係有改善嘅嚇，即係波尼門嚟計。咁啊咁確實套戲我覺得又幾啱香港家長睇，睇完亦都有啲發人心省，值得反思嘅。咁啊大家。中意睇呢类戏嘅，值得入场捧场啦。